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，挥动鞭儿响四方，白鸟儿齐飞翔。要是有人来问我，这是什么地方，我就叫地告诉他，这是我的家乡。唱自己的新生活，歌唱共产党，毛主席呀，共产党赋予我们成长，草原上升起的他。